我是京城茶馆语文世界杯，记得一定要黐住 Reg 远离 TVB 啦。 我真是有秋后算账，我呢份嘢就值钱啊！我俾你好唔好？各位，你知唔知我呢份嘢？我觉得唔系叫黑名单，我呢份嘢系叫做内部认购名单。阿成哥，你唔系咁买楼都用我排队系嘛？阿成哥，哎哟，真系。我可以新華社買咯。個問題係大家睇睇啦，喺當時呢種氣氛之下，大家相唔相信共產黨真係會用武力鎮壓？我諗啲二師小營師會相信咯，因為有生意做啊嘛，跟住咁但係喂。阿成哥都支持學運喎，阿成哥都公開買嘅股票，你驚佢會跌？啊，唔係淨係阿成哥，阿李生、阿鄭生、阿郭生，大家一齊買嘅股票，你驚佢會跌？唔會啩？係，而家市係立亂啲，但我哋深信最收尾咧一定會向上調整，學運一定會跌。大家諗翻轉頭，我哋幾咁幼稚？我哋真係認為啲學生出嚟搞下嘢就會掂啊！嗰啲學生出嚟霸課就會掂，霸課其實即係乜嘢？霸課其實即係逃學咋，逃學都掂，咁出貓咪人權領袖，出嚟遊行啊掂啊！遊行其實即係行街唔買嘢咁解嘅各位。如果打到你朋友阿嬸，你慘啲埋，咁啊唔算遊行添啊！喂，出嚟集下會露下型咁啊，算掂啊！咁不如揾童子軍做啊，呢人有童子軍露完仲叻。阿童子軍對27軍，哦有得打。絕食又會點？喂，絕食係好有威力嘅，你知嘛？如果你要要挟嗰個，係你媽媽。但係大家都知道喺中國，媽媽係唔可以嚟要挟噶，因為你媽媽要留翻第日同你打官司噶，係咪？只有中國先係一個國家，就係啲仔女要勸阿媽，阿媽你勤力讀書，即係我要靠你幫我打官司。所以當共產黨真正開槍的時候，我們幾咁震驚啊！真係，因為我們很幼稚。真係開槍的時候，我們幾咁震驚，原來共產黨是沒有催淚彈的，是連水龍頭都沒有。那他們火燭怎麼辦呢？火燭？哪裡火燭？哪裡火燭？幹你娘！你说哪有我啊？砰砰砰砰！当然讲笑啦，中国系有水龙头，水龙头系用嚟救火嘅。中国都有催泪弹，催泪弹就系播放伟大领导人电影嗰时先用噶啦。周恩来出场嘅喎，飘唔得啊！睇过几次啦，整咗两个啦，飘飘。所以你哋睇清佢哋啦，忽然間佢， 好感人啊，唔知點解嘅。 共產黨要用真槍實彈對付啲學生，無非係想話俾學生聽，佢哋係非常重視呢個運動。你知唔知學生犯最大錯誤就係咩？就係、是、唔知自己幾咁受重視啊！有冇搞錯啊？我同學出嚟露營，你要開槍射我？我始終未見大過。鄧小平形容呢個學運係一個推翻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嘅運動。今時今日好多人話平反六四，都唔相信當日嘅學運可以有呢種嘅威力。但係要我哋諗翻當時學生提出過啲咩要求？當時學生提出過。有言論自由，各位，我哋香港有言論自由，於是我哋出咗一個黃毓民， 如果大陸有言論自由，我恐怕最保守估計出200萬個黃毓民。如果大陸有200萬個黃毓民，我哋首先唔好考慮佢對共產黨嘅影響，首先考慮佢對印度嘅影響先。即係我相信你去印度，印度啲人會同你講： 你哋中國人講嘢可唔可以細聲啲？夜半三更喺嗰邊傳過嚟啊！我哋印度都瞓唔到覺。 如果印度都瞓唔到覺，你估共產黨有冇好教訓？啲學生又要求反貪污，喂，你首先要搞清楚學生喎，貪污你嗰啲點衡量呢樣嘢？官職與收入不相稱啊，咁咪係咯？江澤民啊，都係得4000多元個月咋，佢唔係菲律賓嚟嘅。你想共產黨冇貪污得，揾你個菲傭去做共產黨。咁係喎，幾好啊！做主席成4000多元去 ，I like it。啲學生又要求尊重知識分子，你明唔明啊？共產黨要尊重知識分子係好容易嘅問題，係你啲知識分子好聰明㗎嘛，好有知識㗎嘛。一尊重你嘅時候，啲知識分子就會話：，你唔應該淨係尊重我，你都應該尊重曬所有人。咁咪即係連嗰啲話要反貪污嘅要尊重，嗰200萬個黃毓民又要尊重，嗰啲著住睡衣周街行嘅又要尊重，咁請問尊尊相重何時了啊？你明唔明白？我哋共產黨係最尊重知識分子，我哋尊重嘅知識分子叫做馬克思，我哋全力追求佢嘅社會主義。今時今日，我哋全力推行有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換言之，就即係冇社會主義特色嘅社會主義。但係，我哋仍然尊敬馬克思，你知唔知點解？因為佢已經死了。我們也都尊重魯迅，為什麼？因為他也都已經死了。當然我們都會尊重一些就來死的知識分子，所以有時為了尊重某些知識分子，我們整到他死死下。各位，今時今日你和我坐在這裡，可以覺得當年的學運不一定可以推翻共產黨，亦都可能大家都沒有這個目的。個問題是你可以這樣想，共產黨不可以這樣想，因為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做身有屎啊？一個成日打老婆的老公，有一天他跟他 老婆跟他說：老公啊，你得閒就回來吃一晚飯咯。你好難怪老公會這樣跟他老婆說，你是不是想離婚啊？不是，你叫我回來吃飯，你夠膽提出要求，你真的對我有不滿啊？你不是因為叫我想回來吃飯，是因為我打你嘛？那聽說你會報警，後面你就申請離婚，你是不是想搞離婚啊？各位，在一個強弱懸殊一面倒的關係裡面，強的一方隨便向弱的一方讓一至步，後果不堪想象。鄧小平作為一個高瞻遠矚的政治人，深深明白這個道理。學生實際要求些什麼是歧視的，問題是他們夠膽提出要求，這個行動本身已經有反黨的可能性。最初47個知識分子去到中南海遞信，那些人不看你封信遞什麼鬼，丟在地下，47個知識分子一律扣留45分鐘。你夠膽遞信已經是想反黨啦，你班友仔還不是死死下那隻？胡耀邦出殯，一個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雙手高舉過頂一封信，希望李鵬來接。李鵬沒來接，沒人理他，你夠膽遞信，不理你寫些什麼，你就已經是即是表示你可以反黨，由得他跪。到最後，李鵬接見幾個學生代表，吳以開希，結果大家都知道，一段婚姻有時不是真的靠幾句對話就可以解決。如果你跟共產黨說我想得反黨，喂不是啩，我只是想反黨第二次啊，喂我搞錯啊，人家都未說完，人家只是想反黨三次，得叫你老母來打官司啊。 各位，我可以怎樣總結六四呢？我可以用一個經典的西片，一個經典的片段，你認識就認識，不認識就不講片名了。Are you talking to me? Are you talking to me? Boom. Boom.笑中有泪、哦，哇！呢段嘢系边一年嘅黄子华嘅《 秋前算账》？ 秋前 算账，咁就系、是、临近六四咧，咁就想讲即系每我即系譬如话杰斯咁啊，可能我系维园啦，咁的都系维园啦，咁就、我就话阿牛就话觉得其实去边度都冇所谓，你心系呢、這个即系有咁嘅悼念嘅谂法，咁我就话其实最去边度都冇所谓，你最紧要知道你自己对于六四嘅睇法乜嘢。你有冇个心去话想揾翻呢件事？ 系啊， 如果你系觉得哇唔系六四好似好沉重好沉郁，咁我就要介绍一个我谂全香港好多人都可能睇过啦，即系譬如呢个黄子华栋笃笑，远胜啲同你屋企人分享， 系 拎出嚟笑话，真系 笑中有泪， 笑中有泪， 笑中有泪。 嗱呢段咧就因为我觉得佢最尾个用翻 呢、這个都系呼应翻头先我讲嘅嘢咯，即系话嗰個對話嘅渠道其實係好唔成熟噶嘛， 係 OK 係啊，係啦係啦，我最尾我佢即係阿黃子華就引用一套電影嘅對白嚟咁樣去，咁我都係好有幽默感啦。咁但係其實 羅伯定 係啦，咁我成日想啲網友其實你當然。喂，嘥你半個鐘時間，你睇翻黃子華，佢嗱之前其實有幾個 point 咧，反而我覺得係值得講，就係佢好好正啊！佢咧揾翻當時候嘅九七前八九嗰時候咧一啲文啊，就話咧係好多富商去支持學運， 係啊， 幾多人支持學運？佢嗰個好正嘅講話就話，喂，你阿成哥買股票，你覺得會跌？即係當時候大家係幾咁覺得學運，即係覺得政府 有希望㗎嘛？ 有希望 係啊！ 政府係喂你唔會你真係即係冇諗都諗唔到會震㗎。係 啊！ 嗰時候我哋幾咁天真，即係我覺得係用一個軟性方法去希望大家，譬如呢個時候星期一又放假嘅。 系 嬲拎翻抽钱 ，YouTube 有晒 free 出嚟， 系啦 ，OK， 净系拎嚟， 又好介绍， 有一个介绍啦。 咁啊，阿冯总叫我介绍下有冇六四嘅书。 系啦，点解咧？因为我就话啦，星期一放假嘅，大家觉得，我觉得大家用任何途径，你谂，你只要有个心就得噶啦。 系， 譬如佢书局，我又想问翻杰斯，喂，嗱，如果头先你讲咁多历史，喂，即系你都讲咗，我咁即系亿分之一啦。 嗯， 有冇啲书推介下？如果各位放假， 其实好多噶， 系啦， 我就 呕你功夫啦。 你突然间，我就未必记得。晒啲歌名，唔系书名啦。咁但系即系嗱，譬如话最大路啦， 缩窄范围， 其实 书局有嘅， 人民不会忘记咧，你系一定要有嘅。OK， 嗰本系一本即系一个差唔多一个全纪录咁样啦。咁好多时我呢本书咧，就我通常都系。我成日都會偷偷地帶翻大陸咧，就借俾我啲內地嘅朋友嘅。OK， 應該有借冇還喎，應該 嚇、 有借冇還。 我試過幾次佢哋唔想還嘅，有真係試過。但 係 我就空鳩佢哋咧，我就同佢講：你老虎蟹都要俾翻我。 點解咧？ 因為我話如果有一日有人入屋咧，炒到呢本書咧， 仆街。 咁然之後咧，一講完啲嘢，佢即刻俾翻我。OK， 所以我嗰本書係爛曬嘅，本人民不會忘記，借過俾好多人㗎啦。咁就呢本你要有啦。咁仲有咧就嗱，有啲書名我真係唔係好記得，譬如話頭先提起嘅封崇德啦，其實佢一本就好似叫做《我的日記》啊，田園書局嘅，我記得。咁嗰本書咧又係一本即係一本好值得睇嘅，因為嗰個就 from 封崇德個 point of view 啦。咁然之後咧就成個六四嘅日記嚟嘅，真係。咁然之後就寫翻咁，你可以睇到當時嗰個即係個發生嗰啲嘅事啊，每一日啊咁樣諸如此類啦。咁仲有 六四日記係咪？ 係六四日記，係、 okay. 六四日記，唔係叫我的日記。係咁啊，仲有咧就其實仲有咧。睇下先，有啲我真係唔係好記得，我記得我擺翻上去個 Facebook 度啊，譬如話劉曉波啦，嗰啲其實都有寫過關於六四嘅嘢啦，咁其實有啲都幾精彩嘅，咁所以哇！我真係好多啊，不過要翻屋企，仲要影 冇問題，冇問題。點解咁樣講咧？就因為話我話咁啱就星期一就紅日啦。咁、然後即係我覺得各位就係、如果有時間嘅，其實我都會呢幾日可能譬如抽時間你去書局， 讲真啦，香港人唔系话即系讲真六四都可能系呢几日大家先会即系突然间涌起嗰种咁嘅谂法嘅。你咪趁呢个咁嘅情怀去书局又 三分钟热度都好啊，买咗啲书翻嚟先。 唔系唔使买，你买翻嚟就唔 Q 睇嘅。 系啦，唔系点啊？ 唔睇嘅，你咪书局度睇咯。你抽十五分钟咯，你够噶啦。其实我觉得已经系 打下书钉咁。 系打下书钉啦，打书钉啦。 系 OK。咁啊，系咯，书就大致上呢啲啦。 好， 咁啊， 六四仲有咩补充啊？ 暂时系咁啦，谂下转下少少话题，其实都系差唔多啦。譬如头先我哋讲，我谂都要今个礼拜都要讲讲嘅北京嗰度啦，就嗰、那个头先刚才都提过下嗰个人物同检啦。咁啊之前就三几个站去做，咁但係而家呢就到呢个 moment 呢就加到已经係九个地铁站。咁啊我有啲北京嘅朋友呢就直情话工都返唔到。 喂，其实情况系点样呢，可以分享下呢？ 分享下就係、是、其实如果你有睇啲外电嘅报道都係啦，北京嘅市民就即係抱怨啦，即係首先就係你幻想一下囉，你每一朝早搭 地铁。流程系点样呢？ 翻工嘅時間搭地鐵已經係繁忙時間，好多人㗎喇。咁但係呢就全部喺出面，好似我哋當年細個返大陸咁樣囉，打蛇餅囉，或者好似走爛咁樣，又或者好似春好似 春運 咁樣囉。咁就打好長嘅蛇餅囉。點解會咁樣呢？因為呢就全部要入去做安檢。 安檢。 咁呢就咩叫人物同檢呢？就係人同物同物都要檢查。咁就要搜身啦，咁啊同埋有好多嘢又唔帶得啦，咁你知道你朝頭早你每個人譬如話帶住個公事夾啊，帶住個背囊啊，咁咪每個人都要花幾分鐘去搜。 喂，個個手啊， 暈低啦， 個個手啊， 啊 個個手 咩個點樣？ 即係每一個人都要搜啊， 係每一個人都要搜，每一個人都要搜。所以有啲人就發脾氣咯，就係見到譬如話睇我睇過啲新聞就係有啲人就即係。等又等咗咁耐啦，咪一冲入去咧就左闪右避咁样咧就避开咗咯。咁你譬如话， 喂，但系 安检嗰啲人员都守唔到咁多个，因为太多人啊嘛。 喂，但系以你印象，即系譬如呢几年里边，呢今年系咪有冇话特别严重咗定？ 喂，直情系史无前例最严重啦。 系。 喂，而家讲紧嗱，即系讲啊，要讲系九个站啊，大佬。咁啊，如果你去开北京，你要知道啦，一号线系最严重嘅，一号线就包括有。由左手边开始数起啦，左手边开始数就八角游园站八角游乐园嗰个站啦，跟住咧就右边呢边就多啦，因为嗰边近天安门啦，就西单啦、天安门西嗰个站啦、天安门东个站啦、王府井啦、东单啦、建国门啦，呢站全部都要做人物同检。咁然之后咧，另外仲有两条线都做，就系、是、五号线咧就喺天通苑北站。跟住然之後呢13號線呢就喺龍澤站，龍澤站就喺昌平區嘅 ,ok, 咁我唔明啊，因為嗰邊其實好住宅區嘅，咁唔知乜嘢原因，咁都要做呢、這個 安檢 啦，係啊，所以就 你覺得有個原因係個近排嘅所謂恐怖主義襲擊啊， 絕對係啦，因為啲車站嘅問題啊嘛，即係搞親事都喺啲車站啦。咁中國青年報咧就5月28號就有個社論咧，就都幾搞鬼嘅， 講咩 咁寫嘅，就即係因為呢件事咧，佢就咁講，佢話咧就嗰篇嘢個標題就叫習慣暴恐事件就抬高呢個社會嘅成本。即係叫大家要習慣一下暴恐事件呢就會抬高呢個社會嘅成本嘅。咁內其中一段內容係咁講嘅，佢話暴恐呢就正在極大地 蔓延嘛， 抬高呢個中國人嘅社會成本。 係 要抱怨呢就要去抱怨下嗰啲暴恐嘅分子。係暴恐分子嘅存在呢就俾整個社會呢就添麻煩。暴恐呢就正在極大咁樣抬高住中國人嘅社會成本。人們呢就應該有一個適應呢一種社會成本增高嘅心理準備。每個人呢都可能呢成為暴恐襲擊嘅受害者。咁所以呢有義務去配合啊參與呢個反恐。呢、這個呢就係公民應該要盡嘅義務，除咗配合同埋承擔就別無他法。哇，呢、這個簡撚直呢， 簡直係就會諗點啊， 國家係大過人民嘅，再一次確認喺呢度，人民係要配合國家嘅發展，咁所以咧，即係呢個係每一日排， 其實你 咁樣每日排隊一個義務嚟嘅。 其實你讀呢 公民義務， 其實你讀呢個文章或者報導咧， 嗯， 有啲似1984，记唔记得？ 似到不得了啦， 讲 嗰啲嘢，即系似到已经似到不得了，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唏嘘啊！即系譬如话，你搞到每一个北京嘅市民搭地铁翻工咁麻烦，你连一句道歉都冇。仲要寫一篇咁嘅嘢出嚟， 賴落恐怖主義嗰度。 係啦，話俾大家聽，你係應份要配合我係咁樣做嘅，就唔好怪我，因為一個就因為咧係嗰啲恐怖分子衰嘅啫。啊，咁你自己就冇衰嘅。 係， 即係呢個就正正翻嚟就話俾我哋聽，呢個咪繼續我哋嗰個六四嘅反思咯，就係話喂，點解我哋要平反呢一件事？我哋要然之後我哋要個。譬如话好似阿陈云讲啦，佢话唔应该要讲呢、這个结束一党专政等等所有嘢。喂，结束一党专政梗係要结束啦大佬。因为而家就係一个独裁，我哋冇办法去选择个政府嘅时候，我哋咪焗住俾佢骑撚住囉。即係如果你同共产党讲。 仲要系一个咁即其实呢个党嘅执政嘅理念其实啲都已经冇得讲嘅，你即系 冇得讲嘅， 点形容？ 呢个咪就是中国历史嘅循环又循环咯。即系我又改变唔到个政府，唔系即系我又冇办法去选一个我属于代表到我嘅政府嘅时候，冇呢个选举嘅权利嘅时候，咁你到最后其实你到最后你睇下今时今日发生嘅嘢，其实你细个读中学嘅时候读中国历史，你有冇读过啊？ 系 你通常问你嗰个朝代嘅。 兴衰啊！ 兴衰嘅时候咧，到衰嘅时候，跟叫你写啲原因咧， 系 你好容易写出嚟噶嘛。 通常都系啲咩？ 系啊， 阿 冠 系啊，荒淫无道， 荒淫无道啦，贪污腐败啦，民不聊生啦。 讲真， 仲有就系，然之后开始咧就民怨四起啦。 系， 跟住咧好多好多地方咧就有呢、這个动乱啦。咁点解啊？譬如话你喂，唔系你睇《水浒传》，OK？啊！然之後宋朝嘅時候，喂逼上梁山， 係 OK。咁然之後，譬如話你仲有咪清朝去到 嘉慶道光道光年， 開始有廉匪，有太平天国啊！啲全部都係民怨四起嚟噶嘛，同今時今日嗰個係一樣，因為我改變唔到你個政府嘅時候，我咪反你咯，係咪先？即係然之後個政府繼續用重典去自亂世咯，呢個係一個各走極端嘅 最大 嘅嘢嚟噶嘛。 其實呢個今時今日嘅情況，我覺得歷史書都好難揾到更相似，就係佢譬如個政權個方法係差唔多集結曬以往最衰嘅嘢，而個市民係即係最大鑊情況，即係佢又有啲嗰種現代慢慢經濟強盛啊， 係啊， 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嗰種咁樣嘅包裝之下，你去容忍嗰種，或者有一種好遺留落嚟以往嗰種咩儒家嗰種唔知即係乜撚嘢，即係有啲君王嘅味咁樣，其實真係 好多啊。譬如你係咯，即係譬如一個呢啲民族嘅矛盾啦，你喺個社會度充斥住所有都係呢啲。一啲民族嘅矛盾啦，一啲社會嘅矛盾啦，一啲階級嘅矛盾啦，甚至係一啲貧富嘅矛盾啦。 所以六四事件咧，即係想就即係點解我哋每年都講咧？每年其實都有唔同嘅感受嘅。今年想同各位網友分享就係話，大家都諗翻而家呢個時候香港，即係中國咧， 係啊， 唯一樣嘢我認同陳雲嘅就係話，中國我哋真係理諗唔到。諗翻我哋香港發生啲咩事？今日我哋錄音嘅時候， 唔使陳雲去教我。 係啦，係啱，係 咪先 ？OK， 同埋喂，佢都反對，大佬佢都冇支持佔中。係，我哋就喺度講緊提大家6月22號記住要投票啦。 係， 個投票其實就係要。有一個機會俾我哋行使嗰個直接嘅民主嘅時候，我哋要發出一種聲音，唔係淨係個政府不該啊。啲議員都不該啊，代表我哋 其實 議員都幫唔到我哋手。 各位， 今個禮拜澳門嘅事件就已經話咗俾你聽啦， 爆咗， 係咪先？澳門十幾年啊，終於都爆啦， 係 咪先？ 所以六四嚟緊嘅622、71完全同一件事，就係、是、各位網友，我相信各位網友聽得北上頻道都係比較都係精英啊。喂，真係我如果你有朋友，其實要同即係各位分享，即係呢個氛圍就係大家要行多一步。係 啊， 嗰步咧我唔會叫你革命。 是啊、 我唔會叫你焚燒基本法 ，OK？ 但係你用你嘅方法，你諗下要俾人知道就係而家香港咩情況？你分享喂，你分享黃之華都得㗎，基本上軟嘅有，硬嘅有，要 喂，香港其實而家已經係一個懸崖邊緣咯。 嗯， 嚇、啊，即係六四其實係那麼即係這麼近那麼遠嘅啫。 嗯， 即係當年學生犧牲曬出嚟爭取條毛啊，即係衰啲講。但係遺留咗嚟咁多嘢，我哋25年傳承到而家。 係、 大家諗下，其實我哋又諗翻嗰班學生，諗翻我哋。我哋有啲咩可以做呢、 嗯、 即係呢、 這個。即係唔好信一樣嘢，就係話其實陳雲啦、啊、佢哋其實帶咗一個好唔好嘅訊息出嚟，就係話屌你呢啲嘢搞咗20幾年㗎啦，都搞唔到啊，所以咪撚搞落去啦。其實呢一個係一個消極主義嚟㗎嘛。喂，如果第一樣嘢，25年喺一個歷史裏面算得係乜？係一個乜嘢嘅長流啊、嗯、？OK， 仲有就係、是、喂，有啲嘢係要堅信，係要堅守嘅。25年前啊，利物浦啊都發生希斯堡錄啦，今年平反咗啊、 嗯、 ，OK。呢、這個你問，如果你唔睇足球，我你未必明我講乜嘢啊？一樣發生喺89年啊，4月15日啊。OK， 死96條人命啊！嗯、一路都係話嗰96個球迷自己衰啊。OK， 利物浦嘅球迷堅持咗25年啊，今年咪平反咯。 又或者正面啲， 係啊， 睇下德國嘅歷史。 係啊， 你諗下，喂，二次大戰你真係咁遠咩？ 係啊， 我當你1940幾年遠。 係啊，有幾遠啫？ 你諗下而家德國，即係對於佢哋，對於你會唔會同你會唔會一個情況就係、是、你一講二次一個希特拉，即係你會好似中國咁樣嘅情況、嗯？喂，大家都係面對歷史嘅錯誤。 嗯， 但系点样去面对呢样嘢？即系呢个系好值得大家去谂。 系啊，即系你讲翻，你话俾我听，你话俾我听，六四去维园支援会乜嘢都做唔到，咁冇问题。我其实唔使你话俾我听，即系我哋你支援会有几柒，我哋 我谂十万人维园就 我谂唔使你教我， 起码有5万人系会知嘅。 Okay, 但系调翻转，我问翻你呢班人一个问题咯。你又可以帶咗我去一條乜嘢嘅路呢？你講過嘅嘢係咪又你講過嘅嘢又係咪有做到出嚟呢、 嗯？ 我就想問 ，OK， 當年嘅追擊民主黨 ，OK， 民主黨今日都係仲係健在。五區公投我哋又得到啲乜嘢呢？仲有呢個第一節啊，刁文流都提過嘅呢、這個全民制憲。OK， 所有你，如果你讲，其实大家都系揾啖饭食啫。你话人哋讲，你自己咪又系得个讲字。咁我点解要跟你，又要重新再做过呢样嘢呢？即系喺我唔去维园，去尖沙咀咧，我真系谂唔到一个原因。但系我唔会叫啲人唔去尖沙咀嘅。OK， 有啲人你 要知道 系啊， 你做任何嘢 OK 嘅动机同埋背后， 因为我冇去过尖沙咀，我冇资格讲嗰样嘢。 系， 但系唔好。否定喺维园个支联会嗰个烛光晚会嗰个传承。 你讲到维园又可以讲讲啦，即系譬如话可能我哋四个主持都有唔同嘅睇法， 嗯， 但唔紧要。如果网友你系未去过嘅话咧，你都系好值得去一次嘅， 嗯， 都系好值得去一次。嗰、那个维园嘅感染力系不能够用言语去形容嘅， 嗯， 同埋如果你系有朋友未去过咧，我都会。我都大过唔少朋友嘅，10個8個都有嘅，即系同佢讲喂，你何况其实去到而家嘅网络时代，其实去维园，喂，即系讲好平常啫，你咪到一到咯。讲真，你亦都未必去到一晚，因为咧讲真咧，你如果你坐冇位坐嘅话，就真系好鬼攰。你到一到，同埋你塞入去逼出嚟咧，其实都几个钟噶啦。 嗯， 带一带你嘅朋友，或者如果你未去过，系啦，或者你去过，你有啲朋友未去过，佢好好奇对维园烛光晚餐，烛晚餐黐线 ，sorry， 烛光嘅晚会黐线，带佢去一去， okay. 感受下嗰个情况，十几万人一齐沉默嘅嗰个力量。 阿凡突然间提醒我，提一提各位网友啦，或者内地嘅朋友都系啦，今年如果去维园 whatever， 甚至呢条街度喺六四嘅烛光晚会又点都好啊，带定个保鲜袋啊，因为突然间记得嘅系旧年嘅即系啱啱旧年嘅六四晚会系咩咧？系倾盆大雨 嘅。唔系啊，陈云话今年我哋会俾雷劈噶。 哦， 系啊。 咁但系 即要带埋避雷针咁啊，仲要。 即系呢个讲，咁我讲少少我自己意见啊，即系我觉得。无论你去尖沙咀又好，又或者可能有啲人，我都好似有啲人系会落咗中联办又好，我觉得呢样嘢系冇乜所谓嘅 ，OK，即系但系调翻转嘅系， 唔可以用一個審判嘅角度去覺得嗰啲人，去覺得地方係唔啱咯。我呢個係一個係一個邪惡，同埋違反咗好多好多一啲。違反咗成個， 我又試下用呢個中國青年報嗰、那個態度嚟回應啊！大家就係、是、大家唔好怪我咧，今日又嘥咗咧成三節咧喺度講呢個咧去六四維園燭光晚會，因為以前我哋從來都覺得去維園燭光晚會咧。是好平常一件事，好個人一件事，好個人自己一個決定嘅，根本冇咩值得去講嘅。OK， 咁但係咧，要怪咧你就怪黃毓民啦，怪呢個陳雲啦，怪呢個光頭仔啦，啊唔關我事嘅，因為佢叫我哋唔好去咧，咁所以我先嘥又要，我都覺得好，我都覺得好鬼疲倦嘅，即係我覺得從來咧對我嚟講咧，去維園悼念嘅嘢係我自己好個人嘅事 ，OK， 咁啊好多香港人都係同我咁嘅諗法，咁我哋大家自己係冇約定嘅，我哋以前去呢、這個燭光晚會咧，我哋即係連約定都唔會嘅、我哋都係好多時都係自己去嘅，咁所以就但係唔知點解多得佢哋呢三條友啦，冇佢呢三條友咧，其實就唔會為我哋呢個社會添咁多麻煩嘅，咁所以咧就即係亦都增加咗我哋去呢個維園燭光晚會嘅成本啦，咁所以就，唉唔好意思啊，對唔住，咁啊我哋可以講下第二啲嘢啦。呢、這個禮拜其實仲有一單嘢都發生咗咧，就係、是、呢段時間咧就，哇你見到成個中國咧就真係好恐怖，即 係 譬如話立立亂啦，嗰啲咁嘅車站劈人啦，跟住再譬如話上個禮拜尾仲有一單嘢都神神怪怪嘅就係、是、東門啦。 咩事 咧？ 咩事咧？ 系啊， 咩事？ 不過其實今晚第一次嗰陣時候，阿牛喺度就冇同阿牛分享，阿牛就啱啱係被困東門嘅。咁啊，聽講，但係亦都我都俾唔到一個正確嘅信息俾你。但係就好多視頻走出嚟，就係、是、成個東門就見到好多人咧，就喺條街度走嚟走去，好慌張咁樣。 點解咧？點解咧？ 咁啊，聽講又話有人斬人，咁跟住然之後就有啲消息發出嚟咧，就又話係黐線佬啊之如此類啦。 嗰日咧之前講多少少，嗰日我唔喺度。但係嗰日嘅兩日，嗰兩日咧，其實一路喺無論係微博啊、WeChat 啊，一路都有個留言嘅，就係話有扎類似疆獨嘅分子，就會喺東門度做世界，係 咯，大家就驚，係跟住係好多呢啲咁嘅 嘢，係啦， 係啦。咁啊，所以 而我嗱可以講一講，係近排咧，另外收到啲。WeChat 咧就是、人哋 send 过嚟就话咩咧？有一扎疆独嘅分子嚟咗香港嘅荃湾同埋尖沙咀区嚟紧会做世界咁样 咁好啊！ 系啊，又去到香港啦，玩到。 哦 ，OK， 咁唔知几唔知今日喺呢、這个 启德 启德嗰个系咪疆独分子 啦？ 嗱，嗰个差佬咧又未。哇！而家差佬啲辦事效率咧就好鬼慢嘅 ，OK， 都搞咗成日咧，我哋搞而家都接近第二日啦，我哋都未知道究竟咧死嗰個人係 咩事而死， 就是、電器技工係咁多啦，咩事而死唔知道。點解咧？去到話跟住咧，夜晚死咗，到第二日成十一點幾咧，那個兇手仲喺個屋企度， 仲要攞住把槍， 攞把槍出嚟，跟住而家係咪自殺？我哋聽到，我哋聽到嗰、那個哇，好震撼啊嘛！那個畫面，大家有睇過啦， 好似燒炮仗，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但係嗰個警民關係。高雄科嗰個人出嚟都話：啊，總共係開三槍嘅啫。哇！我唔知佢呢三槍係點計嘅。OK， 係即係100,000,000係一槍嚟嘅。OK， 唔係我睇 真係好厲害。 即係呢個又值得講。雖然話同北上有咩關係咧，但係第一樣嘢，香港我覺得係其實係好撚沉重嘅。睇個即係嗰種係覺得哇，做乜香港做乜撚嘢啊？即係第二樣嘢就係大家香港實在慣享受咗太平盛世好耐。我睇嗰段片，你睇我睇啲警察嗰種，佢哋嘅我第一段片就係話啲警察咧喺窗花度爬落嚟咧，我諗就係、是、大家都享受咗太平好耐啦。 係， 喂，即係有冇？ 我好中意慈山咧睇，即係慈山今日喺度啦，睇新聞報道嘅時候，跟住慈山喺度講佢話。哇！搞錯啊，出白衫嘅警員同我一樣身形嘅， 已經食得太多 了。咁你諗下， 少咗做運動。O K， 唔係講笑嘅、其實咧我就從第二個角度睇啦，就係、是、成個中國包括埋香港啦， 係啊， 好多呢啲咁嘅，我哋都解釋唔到嘅事件，包括等陣要講嘅，仲有一單啦。 你要留意一樣嘢，就係話嗰個 個氣氛係越嚟沉重。 唔係啊，仲有就係、是、其實其實都要留意住啲紀律部隊咧，嗰個執法嘅權力嘅。OK， 即係其實上一次嗰單，我哋嗰啲又唔係北上頻道要講嘅嘢啊。OK，、嗯、即係揸把戒刀，跟住都俾人扮瓜嗰單，嗰單係要同你計數嘅，大佬。嗯、即係射爆頭嘅大佬，咁啊唔係講笑嘅，咁啊會唔會第日即係跟住落嚟香港嗰啲警隊有過另外一啲即係思想訓練 ，OK， 然之後特別敏感嘅咧，大佬，係咪會我哋行遊行嘅時候七一，跟住走埋個差佬度， 喂真係啊， 唱下歌啫，又俾佢扮瓜咗，都喂大佬咩好大鑊嘅喎，咁、啊、所以咧就即係而家緊嘅，喂嗰個警權係越嚟越大嘅喎，投訴又無門咁滯嘅喎，接近 冇制衡啊， 冇制衡咁滯喎，自己查自己嘅啫喎，咁所以呢啲好多嘢咧。要留意住啦。咁我哋講翻今個禮拜仲有一單啦。呢單就其實又係好震撼，因為條視頻一走咗出嚟咧，就已經真係嚇死好多人。就係 咩事咧？ 喺山東咯，呢、這個招遠市 一間老麥 麥當勞，夜晚九點幾。咁、嗯、然之後咧，嗰條視頻咧就係見到一個女仔咧，就俾一個光頭佬咧就鑑山打死。咁然之後咧就現場環境咧就有好多有其他喺度食緊嘢嘅人啦，仲有咧就係、是、有呢、這個麥當勞嘅售賣員啦，諸如此類啦。咁而家件事咧嗱，三日後左緊咧就官方有一個公佈出嚟啦，先講咗官方嗰個先啦。咁嗰個震撼咧就係乜嘢啦？佢用嗰、那個光頭佬就用凳，用一張凳鑑山打爆佢嘅，係全部向個頭去襲擊，一張 係咁車， 係 咁車， 一把咧就係佢啱啱喺超級市場買翻嚟用鋁做嘅拖地嘅拖把，仲有咧就用自己只腳。全部都係向對方嗰個女仔個頭咧攻擊，打到佢咧就瓜咗。咁然之後咧，仲有現場仲有啲咩人咧？那個光頭佬最正就係咩咧？佢個老婆同佢啲仔仔女女全部係喺現場嘅。咁然之後件事嘅發生咧就好離奇嘅，就乜嘢咧？嗰件事嘅發生咧就係咧，佢咧就係、是。佢個女咧就問，就走過去呢、這個呢個光頭佬個女咧就走過去 隔離 個女仔度咧，就問佢攞個電話號碼。 係。 咁、那個女仔就唔俾。 點解問個電話號碼咧？又 一陣解釋埋俾你聽。咁佢就攞個電話號碼，佢就唔俾之後咧就打死佢啦。咁然之後咧喺中央台稍後咧，一干人等六七個人就拉曬啦。拉曬之後咧，就中央台咧。就有記者，你知呢啲係中國式嘅法律啦 ，OK？ 係， 就係有記者就去訪問佢 ，OK？ 咁個訪問嗰個對答咧就係咁樣嘅，佢就話咧，問佢點解你哋會即係、就是、你哋唔怕法律嘅咩？點即係咁佢嗰個人叫張立東啊 ，OK？ 咁佢就話我哋唔怕法律嘅，我哋信神嘅，我哋信嗰個就叫全能神啦。咁佢自己就信咗七年啦。 全能神 係啦。咁佢就問佢就問呢個人，就話個記者問佢就點解你嗰日要打死嗰個女仔啦？咁佢個意思就係話個女仔咧，個女仔係一個惡魔，係一個邪靈，係、必須要打死佢嘅。咁大致上嗰個內容咧就係、是、咁樣，但係咧。呢個係咪就係成件事嗰個故仔咧？ 全部咧 嚇嘅全部咧，咁咧隔咗呢幾日之後咧，發覺咧又可能有啲其他嘅嘢喎。因為咧，首先就係咧嗰個官方嘅報告咧，就係話咧呢班一干人等，包括張立東佢老婆啊，所有嘢全部都係無業嘅。 OK， 咁但係咧記者咧就發覺咧呢個張立東咧係開一架保時捷嘅 SUV。跟住，然之後喺招遠咧，就有一間900多尺嘅一個商品房，仲有佢自己喺河北老鄉咧，就有三等嘅別墅。 哦 ，OK， 咁但係警方就話佢係無業。 啱啊，無業退咗休嘛。 OK， 咁啊，所以咧又開始大家就人肉佢啦。人肉咗之後咧，發覺啲乜嘢咧？就係、是、發覺咧呢、这個人咧，其實咧係一路都係幫住。山東嘅公安局局長咧，係一齊有做嘢嘅，做啲乜嘢咧？就係、是、做一啲其實都係撈偏門啦。 跟住咧就仲有主要咧就係做一啲金礦嘅事業啦，開金礦。咁、金礦其實好多都係國營嘅，咁入邊咁啊可以判得耐俾私人做，就當然呢個公安局局長有問題啦。跟住然之後咧就係、想自己立翻啲金礦仔，咁啊要嚟開採啊，咁啊跟住咁唔可以自己做噶嘛，咁啊要揾啲頭領啊。咁呢個光頭佬咧就可能做個頭領啦。咁然之後咁呢個頭領就恃住哈哈霸霸啦，咁啊恃住有公安局長照，咁啊所以就哈哈霸霸。所以咧就即係有啲人就咁樣揣測佢咁樣打死人，因為佢嗰種打法，如果大家有睇過嗰條視頻咧， 撞車 係嚇死你，佢係兇狠到咧，公安嚟到佢仲繼續喺度打，跟住係好恐怖啊！即係呢個難以解釋，即係好多人喺微博度留言都係即係發覺就係、即係冇辦法理解點解會，譬如包括香港導演彭浩翔都有一個留言咧，佢就話反思社會充斥暴力嘅原因啦，請大家咁話唔好太過苛責咧喺在場嘅目擊人士冇幫手，或者咧就嗰啲麥當勞嘅受即係嘅服務員咧員工冇幫手，因為即係。 太恐怖啦， 因為大家都真係唔會有一個心理準備去， 我同意 咁，所以我哋都同意嘅，根本無需要譴責嗰度啲人，因為實在太過兇狠啦。咁咁 你會呆咗嘅喺當場明嘅呢、這個嚇。 係啦，咁然之後咧，仲有一樣嘢就係乜嘢咧？就係、喺官方嗰個報告裏面咧，就有啲人就指出啦，就係、話有三 月意外 有三樣嘢咧，就已經鋪咗路啦。第一就係話咩呢件事咧係雙方一個口角，繼而咧令然之後咧個光頭佬先動武嘅。然之後仲有咧就係、死者咧就唔係即時死，係搶救無效嘅。咁同埋咧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即係係一個毆打嚟嘅，即係咧就係、因為有口角，繼而毆打。嗱，點解要提呢三點咧？ 係 呢三點咧，係足以令到呢個光頭佬 唔使死刑， 張生係唔使死刑嘅。 嗯， 咁所以咧就有人覺得就係佢上面有人，係有人照住佢嘅。咁所以咧，而家呢件事咧就即係。要睇下會再係點咧，咁但係真係即係喺中國實在發生太多呢啲咁嘅事件。 係啊，至少呢度有視頻就比較震撼啲咯。 好極，即係係非常之震撼啊！咁但係都係再講一次，即係再又係翻我哋都講咗好多年嘅嗰樣嘢啦，就係話好多嘢，我諗已經係好根深蒂固，就係、一種思想，就係、好多人都唔相信法律可以解決事情啦。咁啊，所以都係覺得即係只最緊要就係自己個手上有權啦，有權有勢啦，跟完之後好多嘢咧，即係你諗唔到嘅嘢咧，佢都可以做得出。 同埋， 唉，真係唔知點講。 好恐怖就係話你，即係大家可以留意埋，即係譬如話官方個報道啊，大家個反應啊，即係呢件事，即係大家覺得，喂，你喺呢個角度發生，已經覺得好似好平常咁樣咯。 係， 即係其實呢件事係真係好恐怖。 所以我咪再一次都係提，即係好推薦大家睇早嗰排都講過一套電影啦，《天注定》就係咁解啊。即係你睇《天注定》嗰種唏噓，就係話你睇到四個故仔，講緊2001年嘅胡文海事件。胡文海就係、即係喺呢個山西，又係因為佢就係因為佢就係一個山西嘅原住民啦，跟住然之後咧，啲即係有個叔伯兄弟，咁咧就 係 氹曬啲所有啲鄉親父老咧，就嗱你攞曬啲地出嚟啦，我哋咧就搞煤礦啦，發達嘅呢鑊嘢，但係我發一啖咪分錢俾大家咯，咁最後個結果就係咧，佢嗰個可憐友啊真係發達，但係咧就所有嗰啲叔伯鄉親父老咧，就個個都係最多就喺度撈翻一官半職，日日就喺度採礦嘅啫，咁呢個胡文海咧。就係、多次同呢條友就即係由細玩到大嘅，咁佢就話：喂，你當時講過喎，你賺到錢啦，大家點樣分啊，有乜乜，咁然之後咧又佢又唔理佢，跟住然之後咧佢又試過去告官，咁但係又發覺啲官咧全部咧 都俾人 包庇曬嘅貪污腐敗乜乜乜，佢最後申訴無門嘅時候咧，佢就拿住把雷鳴燈，跟住然之後咧就走去見人就肥。O.K. 包肥死咗，肥总共咧就肥死咗十几个人啦。咁呢个就2001年一单胡文海嘅事件啦。第二单佢有讲嘅咧就系2004年至2012年八年里边嘅时间入边嘅一单、 周克华嘅事件啦。周克华就更加出名，就系咩？即系如果你睇过《天注定》，你就会知啊。就系、是、你想象唔到喺中国有一个人， 嗯， 佢觉得有佢自己有一份职业嘅，嗰份职业咧，佢打咗八年啊呢份工。OK， 呢份工系乜嘢咧？就是、每一次咧，佢就出去咧。就揾一啲喺企喺啲銀行度報啊，啲有錢佬啊提款，啱啱提幾廿萬出嚟咧，咁咪就然之後就走埋去一槍對住個頭，佢就所謂爆頭哥啦，就係乜都唔講嘢嘅，扮爆你個頭攞啲錢，咁佢咧佢係一個好盡責嘅人嚟嘅喎。佢啲錢咧，大部分家用係俾曬老婆喎，咁佢咧喺佢心目中，佢覺得哦冇啊，咁我好多啲親民戚友叔伯兄弟啊，都係出去打工，我都係出去打工啫嘛。我不過我打嗰份工就叫做爆頭事業咁解咁啊。咁你即係呢個好匪夷所思咁啊。跟住仲有講2008年嘅鄧玉嬌事件啦，即係講呢個一個鏈腳嘅一個鏈腳妹。點樣又係受到啲官員嘅欺壓？我明明係鏈腳嘅啫，你又要我提供性服務等等，跟住然之後唔提供就俾人打到佢咪頭，然之後跟住佢又係一個申訴無門，咁跟住然之後咧就起嚟反抗咯，跟住就吉死嗰班官員，咁到最後佢又係咁佢就咁咪又要判罪啊等等，咁仲有呢、這個富士康嘅事件，呢啲種種其實全部都係反映咗成個社會就係乜嘢咧？就係話好多人都覺得個社會冇一個投訴啊嘅機制啊，或者申訴嘅制度啊，咁好多嘢就要你自己去用一種好極端嘅手法去解決。 唔係，即係同埋咧，就係我諗各位網友嘅身邊都好多種咁嘅聲音，就或者官方就係點樣？哦，中國係嘛，發展中國家，俾啲時間。哇！屌你咪發展咗廿 Q 幾年喎？ 唔係 developing 㗎啦。喂，即系 developed 噶啦，而家 系 发展咗 喂，仲用呢个藉口，你咪戇鳩噶，大佬。 系啊， 即系好，因为觉得哇，发展中国家，俾啲时间吓、啊，即系可能啱啱喂，你谂下，喂，中国而家屌你咪 GDP 第二强国嚟噶啦，由邓小平改革开放廿 Q 几年啦、 啊， 你仲用呢个藉口？ 系啊， 喂，去到二十几年，而家仲系咁样嘅，喂，呢、這个文明程度，即係我都覺得呢個 有好多人會怪罪喺呢啲咁嘅胡文海、周克華、鄧玉嬌或者今次呢個張立東呢啲人度，但其實你再睇唔係喺個人度啊， 呢、這個 佢罪喺個政府度，所以話點解我哋要結束個一黨專政咧？我哋冇嗌錯個口號啊！ 係 喂，大佬，我哋要有得選啊！因為你呢個 係完全 冇反省黨，今時今日已經冇曬說服你，你仲話俾我聽你點樣好非常有效地，只有你可以去管治呢个中国。 嗯， 喂，大佬，即系所有啲贪官全部系喺你嗰、那个叫、那个喺你嗰个系统嗰度出嚟嘅。 嗯 ，OK， 即系如果你要道歉，我都唔知你要道歉几多次。如果你要死，我唔知你有几多条命先够死啊。 嗯， 即系你呢六十几年，你简直即系所有坏事都做尽嘅。 系， 咁但系而家个问题就系我哋冇办法，我哋冇办法去将你赶落台嘛。 嗯， 唔系推翻，未必系一种革命。如果我哋有一个可以俾大家可以去选一个政党轮替嘅。嘅制度嘅时候，台湾咪一个好嘅例子咯。 系啊， 你睇到国民党，啊你咪点样衰，佢都喂大佬要有政党轮替嘅时候，佢、啊、都要去听民意， 冇错， 去跟住民意去走，去做翻好自己个形象，做翻自己嘅事情。 咩党都系啦。 然之后咪俾翻你去执政咯。 系、 啊。其实就系咁简单嘅啫嘛。 冇错。 咁但系我哋而家就系争取咗几廿年啦，都仲系咁样咯。 嗯。 唉，咁啊，所以六四嘅反思就做到咁差唔多啦。咁、 啊、 我希望都系嗰句啦，六四。希望喺維園會見到你啦，我就會去維園啦。咁啊，今朝早起身嘅時候咧，我今朝早起身咧喺屋企咧，我係著一個起身嘅。咁啊，今日放假，咁我一起身咧，我就聽到民主會戰勝歸來。咁我點解會咁嘅咧？我屋企我好少會，屋企得兩個人，一個就我老婆，一個女嘅啫。點解會播啲咁嘅歌咧？ 點解咧？ 點解咧？咁我女咧就唔知喺邊度就炒只咁嘅歌，咁樣就同我講咧，就係話。我又冇 expect 你會知喎 ，Daddy 呢啲咁嘅歌，你都唔會聽噶啦，咁樣。咁我又覺得幾正喎，我女咁同佢講。跟住咧，我就喺個櫃底度咧， 走啲 CD 出嚟， 就攞只 CD 出嚟送俾你啊！因为我另外一个古仔就系咧，我有15只，我 知 十五只呢个 长期 嘅 经济茶馆 CD。 喂，但系点解佢会觉得你唔听呢啲歌咧？吓，点解佢会觉得你唔会听呢啲歌咧？ 唔系，因为我哋通常都系听英文歌，即系佢用中文歌同英文歌去分嘅。 咁佢只 咁我好开心想话俾你听就系咧，今年嘅六四咧，我女系应该同其他嘅朋友去，但系佢完全系冇同我讲。 系， 咁我觉得好 sweet 嘅，即系呢样嘢系终于都感染到佢啦。咁会唔会由佢自己去咯？ 嗯， 咁所以我系做到一个薪火相传。 咁啊，六四咧就我哋几个主持都冇夹嘅。咁啊， 唔使夹嘅， 唔使夹嘅。咁啊，睇下各位网友，如果睇下有冇缘分喺内院见到啦。 系啦，咁啊，仲有就内地嘅朋友都系嗰句，我哋好乐意嘅。 系， 如果你觉得你需要有人想傍住下入去啊，惊地嘅，咁啊，揾我同阿牛咯 ，PM 我哋得噶啦，或者用任何渠道揾我哋都得嘅，冇问题。咁我哋啊，尽量喺四号之前，我哋就同大家约定啊，之如此类啦。 好， 好嘛。咁啊，最后都系送翻呢只《民主会战胜归来》啦。今个礼拜听过好多次，冇办法，都要再听多次啦。 系 ，OK， 下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 白头浪，默琴对光，冲往西外。黑眼睛观看历史哀怨跌宕，红日光正义藏在星宿背后，谁在笑长夜伴着罪恶放荡，万劫不改的眼光，拿着大鲜血罪状，用最好看的不告状，哪怕像螳螂横着臂，对坦克犹如炼钢，为国家我舍身去当。天有光，夕阳在追逐要靠岸，风有声，倾听默想怎去破浪，明或暗，信念如旧精切恬静，寒或暖，赤了丹心流过血汗，万劝不改的国邦，拿着铁腕与欲望，磨了罪恶的刀对望，你已在悠悠长夜里习惯欺压与暴汗，忘掉地狱的火有多民主会战胜归来，民主会战胜归来，白发斑斑情意深似海，若化石仍残存着爱，一刻霸占的青苔，铺天盖盖不住世代，民主会战胜归来，民主会战胜归来，后有巨浪承接这变改，若世上仍流传着爱，即使远近斗室内，我自由与天地同在。 主会战胜归来，后有巨浪承接这变改，一世上仍流传着爱，即使远近斗室内，我自由与天地同在，我自由与生活。